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于磊、吴金浩播音，圆圆、晋时萌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。